间八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 空气重污染，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特别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特别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北京在行动，应对重污染。那么我是主持人李瑞，今天是2015年12月8号星期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孙畅。今天北京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资讯早八点将会进行特别直播，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我们也特别要提示您，今天开始的3天里，北京实行机动车单双号尾号限行措施，今天是双号车可以上路，单号车限行。 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呢，您将会听到北京首次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北京机动车将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 北京环保、交通、城管等多部门采取应急预案。 应对空气重污染，地坛医院呼吸科专家为您支招，介绍相关的防护知识。 空气重污染养生专家建议大家可以多吃水果和清淡些的食物。 同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来临了，您如何安排您的生活呢？ 嗯， 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好，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孙畅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空气重污染的相关资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嗯，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天气啊。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白天最高气温3到4摄氏度。 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小雪并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是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2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90到310，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今天特别直播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北京首次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 嗯，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昨天傍晚6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把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提升为红色，达到最高级别。红色预警的执行时间是从今天上午的7点钟到后天中午12点。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启动红色预警呢？北京市应急办解释说，目前华北部分地区天气形势趋于稳定，出现区域性空气污染。 北京天气静稳，冷空气减弱，湿度增大，温度回升，逆温增强，空气质量维持在重度污染的水平。 所以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要求，北京将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提升为红色。 据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最新预报显示，空气重污染将持续到10号，原来预计9号空气质量就能好转，现在呢需要延迟到10号的午后，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才会逐步有所好转。 昨天晚间，北京市政府紧急召开空气重污染应对有关工作部署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应急委副主任李世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 在会上，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教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市政市容委、市交通委、水务局、农委、城管执法局、交通局分别汇报了应对空气重污染的相关工作和措施。 李世祥要求，这是本次第一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是对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是从讲政治和执政为民的高度予以重视，务必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全面有效落实，严格督查，对各种问题零容忍，严格追责。 那么北京昨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市交管部门表示说，红色预警期间每天凌晨3点到当天晚上的12点，北京将实行机动车单双号尾号限行措施。 刚才提到的红色预警期间呢，具体是指从今天的早上7点到后天，也就是周四的中午12点，单双号限行只持续到周四中午12点，12点之后呢会恢复5日制的尾号限行办法。 在红色预警期间，单双号限行的规定是，双号日子双号车可以上路，单号日子单号车可以上路。那今天呢是12月8号，双号车可以上路，尾号是单号的车被禁止上路。另外，2002式号牌和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机动车要按双号车来管理。 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司机朋友，单双号限行的实施范围是北京市辖区范围内，而不是以五环为界，纯电动汽车和出租车呢是不受尾号限行的影响。 限行措施从5日制啊临时调整到了现在的单双号限行，估计很多司机朋友都盘算着今明后这3天自己怎么上路呢。比如说有网友就调侃说啊，最悲催的要数这个尾号为9的车了，一周被限行了3天。 此外啊，北京各级党政机关和北京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将会全天停驶80%，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呢，全天禁止在北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行驶。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外地车辆无论车牌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今天早晚高峰都是不能进入五环内行驶的。工作日早晚高峰是从早晨7点到9点，晚高峰是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6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室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好，这里是资讯早八点为您进行的特别直播，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继续来关注北京应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各方面的反应。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呢，市交通委也及时的启动预案，全力做好公共交通运输保障，公路建设养护施工工地扬尘控制、交通运输环境秩序保障等措施。 北京市交通委预测啊，实施机动车单双号尾号限行管理措施之后，公共交通预计增加客流会有200万人次。公交运输企业调整运营调度方案，公交方面将会提高公共交通的运力，来保障大家公交出行需求。 而地铁公司方面呢，也将会根据客流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疏导限流等措施，并适时加开临时列车。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大家比较关注的群体还包括孩子们。北京市应急办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北京市教委也已经要求各区县教委严格执行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要停课。 北京市教委要求停课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应该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等途径和家长、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以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 教师呢，最好也能合理的调整教学方式，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学习。那么对于家中没有看管条件需要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鉴于北京所面临的空气重污染天气，我们要提醒儿童和老年人，还有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呢，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 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要选择适合的防尘口罩。医学专家建议说，市民挑选口罩的时候，尽量选择材质密实的，以最大限度阻隔颗粒物的。同时呢，要注意口罩是否有吸附层，吸附层可以将穿透口罩的颗粒物来吸附。 另外，空气重污染条件下，能见度差，开车出门的朋友呢，雾霾天行车要严格按照限速来行驶，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在雾中形成漫射，驾驶员反而会什么也看不见。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11，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那么面对重污染的天气呢，今天早晨7点啊，北京是已经开始了执行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机制，并将一直持续到后天中午的12点。 那么北京目前的天气状况如何呢？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庆元。张工你好。 哎，你好。 现在北京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啊，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北京的气象条件呈现出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请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好的。现在主要是关注一个就是能见度和这个污染的情况。现在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能见度呢，现在全市大部分地区呢都在800米到1公里之间，其中东南部地区更差一些，像这个京津唐高速公路23公里到41公里处吧，现在能见度呢是在100到300米之间，这个空气这个污染呢是属于重度污染，这个 PM2.5 在200到300之间吧，所以说呢这个污染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因为这个能见度比较差，现在一些高速公路呢也采取了封路的措施，所以而且呢现在是处在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个霾的橙色预警以及大雾的黄色预警，这三个预警现在是齐发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吧，尽量是减少外出，若要出行的话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同时呢还采取了一个单双号限行这样一个措施，今天是7号嘛，今天是8号，所以说应该尾号是双号的可以出行，这个单号的是不能出行的，这方面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要开车出行的话呢，因为能见度很差呀，所以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现在看呢从目前这个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将持续到9号的夜间吧。这个虽然是白天能见度还是有一些变化，就是说这个随着气温的上升呢会有一些好转，但整体呢从这个到9号夜间这段时间呢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是差的。而且呢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因此呢对这几天吧这个出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加以防范了。 是，感谢张工的提醒。但是您刚才说这个9号夜间会有情况的改善哈。 9号夜间还不行， 那就是后天中午的时候会有消散是吗？ 现在是有一股热冷空气呢是正在是由 逐渐的向这个我国的中东部去靠近吧。预计这股冷空气呢，将在十号的上午开始影响北京。这样的话，转好时间有可能要稍晚一点。在中午前后吧，十号中午前后，能见度会逐渐的好转了。 好，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啊。那么，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就指出啊，本次升级红色预警之后，应急措施将会有所加强，包括建议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了解到的消息呢，是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启动之后，北京市教委昨天晚上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在红色预警期间要采取停课措施。 根据这份要求呢，停课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应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 同时，北京市教委也提示家长在家对孩子进行生活和安全教育。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报区教委同意之后实施。 市教委还要求学校党政干部、教师要安排好值班，坚守岗位。对家中没有看管条件需要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据新京报报道，昨天晚上广渠门中学向家长发送了通知，允许走读生根据情况选择到校上课或者是在家自学。学校呢会根据到校生的情况安排室内学习形式，住宿生可以在校学习，但不会组织任何室外活动。 那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呢，也决定从今天起到周四停课三天，学生既可以在家自主学习，也可以申请到学校学习。 另外，光明小学、崇文小学、府学小学、灯市口小学、首师大朝阳实验小学等学校也都下发了停课通知，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停课不停学。同时呢，叮嘱孩子在家要多饮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和清肺的食物。如果家中无人照看孩子，家长呢仍可以将其送到学校，但是所有社团活动、外出活动会停止。 针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下所有启动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临时的措施呢，北京交管部门表示说，将会加大对违规上路车辆的执法力度。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说，根据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要求，从今天早上起，交管部门已经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增派警力，加强对于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车辆以及违规上路的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的路面执法力度。 同时，交管部门将充分利用电视监控设备，及时发现违规上路车辆，并发布布控拦截处罚。昨天晚上呢，交管部门已经根据单双号限行的要求，连夜对全市的电子监控执法设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司机朋友，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下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实施范围是北京全市，不以五环为界，主要呢是北京市范围之内都要执行按照单双号限行的规则来行驶，而纯电动车是不用限行的，出租车也不限行。 另外，在公务用车方面也有要求，按照红色预警的要求，北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将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交管部门将配合北京市政府督查部门，对各单位公务用车停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与此同时，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将会禁止上路行驶。 那么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如何处罚呢？北京日报的报道说，根据此前阅兵期间执行单双号限行规定的处罚标准，对违反限行通告的行为，交管部门将对其处以100元的罚款，对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既违反禁令标志又违反限行通告的行为，将处以100元罚款，并记3分。 我们关于限行啊说的很多了，那么我们也要听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的一个介绍。我们来连线一下交通广播记者的记者是杨帆啊，让他给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杨帆，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按照昨天北京市政府发布的通告，这次的限行呢是采取这种单日单号出行、双日双号出行的方式。那么限行的时间，原则上的限行时间应该是从凌晨3点到晚上12点。但是由于这次这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时间范围本身是从今天早上7点 到十号的上午12点为止。所以说在这三天之内呢，今天的限行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单号限行，那么明天呢是凌晨3点到晚上12点双号限行，后天是凌晨3点到中午12点单号限行。那么2002是号牌和尾号是英文字母的机动车也是按照双号来管理。那么平时工作日高峰时段，这种尾号像什么49呀、50啊这种限行的措施，那么在此期间也是暂停了。那么平时对于外地号牌，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5点到8点禁止进入五环以内的道路的这种限行的措施呢，是仍然照常执行。那么纯电动汽车和持有残疾人通行证的小客车是不受限行限制的。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尾号为2的车主，像尾号为2的车呢，这种车在12月10号当天上午12点之前是不受限行限制，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在那天的12点以后，就要按照平时的这种尾号限行措施。那么那天是周四，尾号2和7的车辆就变成了限行车辆。那么在整个红色预警期间呢，整个这个城市的北京的公务用车全天是停驶了80%。那么像渣土车、砂石运输车和这种混凝土罐车这种重型车辆是全市全天在全市的这个道路范围内都是禁止行驶的。 好，杨凡，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限行单双号限行的措施是从昨天晚间开始发布的，可能有一些司机呢，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广播电视或者是网络上啊发布的这个措施，今天开车上路了，结果他还是单号的这个尾号的司机，那如果是这部分司机朋友们的话，在路上已经行驶了，如果是被我们的交警或者说是摄像头拍到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个缓解的一个措施，或者说是当时就要处罚吗？还是说是会警告之后再处罚呢？ 应该说目前来我所接到的消息是直接的一个这个处罚的措施。因为处罚的措施呢是对于这个如果是违反限行的这个禁令的是罚100元不扣分。应该说如果现在已经行驶在路上的这个违反限行措施的这样的司机啊，我是想劝您就是说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或者找一个停车的地儿，如果还来得及。那么如果在今天可能上路的时候啊，如果被交警在现场逮住然后现场执法，或者是被摄像头这个非现场执法拍到有这样一个处罚的话，应该是不能撤销了。而且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的交管部门已经把这个对于限行尾号的这个措施的非现场执法的这种监控设备已经做了一个调整。 好，行，感谢杨帆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啊，再见。 好的， 也是再次提醒啊各位司机朋友，今天是双号车可以上路，尾号为单号的车就不能上路了。如果您尾号是单号已经开在路上了，刚才我们的记者杨帆也是提示您了，赶快找一个附近的停车场把车停下来，咱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6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式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超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超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受邻省雾大的影响啊，京津高速的双向台湖到永乐采取了封闭措施，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到琉璃河南站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呢，在京沪高速除马驹桥到大洋房进京方向以外呢，其他北京段的各站入口都是采取了封闭措施。这里是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的特别直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气象预报今天有雾霾，你出门开车时最好打开雾灯。 白天也要开灯吗？ 雾霾天漂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会阻碍视线，为了保障行车安全，白天也需要打开车灯，至少打开示宽灯，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位置。如果能见度很低，则需要打开近光灯、前后雾灯。雾天行车最重要的是控制车速，保持和前车的车距，以慢为主。 知道了。 咱们家的车安装了上海大众原装的 PM2.5 高效空调滤清器，可以专业解决车内雾霾问题呢。 我们这空调滤清器换的可是对极了， 一般建议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但在雾霾较严重时可缩短更换周期。 好的，那我们再去 4S 店好好检测一下。 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孕期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因为是要有个堆积的过程。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 空气重污染， 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 特别直播。 早上的8点2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特别直播，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那么应对雾霾天气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单双号限行之下呢，将会有更多的居民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北京呢也是启动了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措施，在这一期间公共交通预计呢日均增加200万人次的客流。 为此呢，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启动了1级应急运输保障预案，地面公交平均每天将会加车2.1万到2.5万车次，地铁各线路呢将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延长运营的时间，并且加开临客，尽量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那么今天早间啊，北京的公交和地铁方面的情况如何，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了解一下最新的状况。吴思你好。 刘瑞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间啊，北京的公交和地铁运行的状况怎么样？另外呢，在公交地铁方面都是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那今天早上呢，我是到达了四惠地铁站，当时是7点，我看到客流情况呢还比较平稳，不少乘客说他们想到了单双号限行以后地铁的客流会增多，所以呢选择提前20分钟到半个小时出门。不过刚刚从地铁上下车的乘客说，他们对于地铁上客流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位从五棵松乘车的乘客说，他感觉人比以往是多了20%左右，感觉车上更挤了。那而有位从土桥上车的乘客说呢，他感觉人反而少了，因为学生不上课了，上班的人工作时间呢也比较有弹性，所以他觉得他乘车的这个一段呢，车厢反而更空了。那么更多的乘客说啊，他们没有感觉到客流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地铁客流到底会如何发展呢？四惠站区的站区长助理王金玲介绍说，单双号期间他们预计地铁客流将会增长20%左右，但是对于四惠站来说，高峰客流要在8:20才开始，就是刚刚开始哈，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显现出来。对此地铁呢也是在闸机安检口入口处增派了人员值守。另外呢，在大客流的情况下会采取提前早高峰限流、延长晚高峰限流等措施。不过由于今天早上客流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所以没有采取提前限流的措施。那么 在应对雾霾红色预警方面呢，北京地铁也是一共采取了10项举措，包括像地面线路，比如说5号线、13号线、15号线，列车司机将会加强露天段的眺望，一律采取手动驾驶，并且降低行驶速度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各个车站也会及时的把站内通风由进风转到排风模式，所以说还有各线路将会加开临客，增加运力来保证乘客的出行。这是地铁方面。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吴思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啊。好，谢谢，再见。 再见。 那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啊，这次公交集团呢也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而且在应急预案当中将会优先调派纯电动、混合动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公交车，减少尾气排放。公交车的驾驶员在停车时呢要及时的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的确，应对重污染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与配合哈，也请广大市民要做好健康防护，合理安排出行，绿色出行。 那么我们刚才关注过地铁和公交方面啊，目前来看受这个空气重污染条件的影响，能见度也不是特别的好。首都机场的航班起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小唐你好。 先生你好。 这个首都机场有没有因为这个航班就是说受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请介绍一下。 那么我从这个首都机场航班的实时情况来看呢，目前机场的航班起降是正常的，而且去吧杭州、扬州、宜昌这些个别的方向是出现了延误。那么根据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在早上发布的这个天气早报显示呢，杭州机场是大雾，能见度100米，预计的能见度会在9点上升到1000米以上。那么乌鲁木齐机场是冻雾，能见度700米，预计能见度在中午1点会上升到1000米。那么预计呼和浩特机场在中午1点到下午5点这段期间呢会有小阵雪。那么受此影响呢，今天早间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方向航班是出现了这个延误。除了早上6点55分的 JD5119航班正常起飞以外，其他航班都推迟了起飞时间。其中呢，这个计划在中午1点45分起飞的 HU7145次这个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么低能见度天气的会对航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根据市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呢，今明两天雾霾还会持续，所以是提醒旅客在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和所乘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了解航班动态。 好，非常感谢唐思萌的介绍，相关的航班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保持关注。 好，那感谢小唐介绍啊，相关的航班的情况，如果您也是有这个最近啊乘坐航班出发的，您可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24小时的咨询热线，这个电话您记好了是96158，重复一遍，首都机场24小时咨询热线96158，您可以拨打所乘航班的电话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应对空气的重污染，更应该从空气的源头加大治理力度。昨天呢，北京全市严格督查检查空气重污染应急落实的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说，为了减少污染物违法排放，截止到12月7号下午4点，市环保局组织全市环保系统共检查固定污染源单位438家，发现环境违法行为14起。 这些违法行为呢，主要包括土石方工地没有停工、露天焚烧、露天烧烤、裸露料堆没有覆盖等等。目前已经移送了有关部门，同时查处排放超标车辆24辆，其中呢，本市超标车辆17辆，外部的超标车辆有7辆。 在督查检查当中呢，了解到烟化公司、金鱼集团、27车辆厂等重点减排单位的措施落实情况是比较好的，但在督查当中呢，也发现大兴区观音寺供热厂虽然燃煤锅炉排放达标，但是厂区大量土堆裸露、料堆没能采取覆盖措施，督查组当即要求其整改，并将依法处罚。 昨天晚间，环保部就华北地区的这轮重污染过程召开工作会，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充分肯定北京市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并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督查力度，增派2个督查组进驻河南。目前环保部派出的督查组已经增至12个。 据了解，由于这一次重污染仍然是区域性的污染，京津冀及周边都启动了相应的措施，天津市、河北省多个城市陆续启动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另外呢，山东省六个城市、河南六个城市也都相应启动了相关的预警和应急措施。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北京市环保局呢还将继续督导和检查工作，具体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莹莹你好。 主持人听众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环保部门会有哪些督导和检查的工作，检查对象主要包括哪一些呢？ 首先这个市区两级呢是都有严格的督查，在本市的层面，市政府的督查组，市环保局、市监察局会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全市范围内的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市环保局也会有专项的督查组，对环保部门主管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进行督查。在区级层面呢，各区比如说像昨天海淀、通州、门头沟等主要的区都是区属领导带队直接去检查，那么他们也会组织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同时还有包括违法排放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呢，各个部门比如说像住建委，他们会主要检查工地，那么市经信委呢主要是会检查企业是不是严格落实的停建产措施，市中市容委会对市重点地区的主要道路的清洗保洁情况进行检查，交通委呢会来查这个重点道路的落实施工情况，还会安排这种清洁的公交车上路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同时今天市交管局会主要检查公务车的停驶实况和这个道路上小客车的这个停驶情况。除此之外呢，整个京津冀周边也是进行联合的这样的联动的执法，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京津冀区域都是一个重污染的天气，那么这次联动执法呢主要是针对秋冬季污染特征和这个高价排放源的输送作用，结合重污染的措施呢来进行检查。首先比如说像区域内的在比较大规模的这种电力啊、冶金啊、钢铁、焦化、水泥等行业这种高价源，另外呢冬季采暖的锅炉和重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源，还有当地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重污染应急措施提到的需要停产啊、限产的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三个省市统一按照统一的方案在各地开展执法行动，这样的话对整个京津冀的区域的流动污染呢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监控。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莹莹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外出采访的时候莹莹一定要做好保护啊，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各项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如果说您发现了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请您拨打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的电话12345，或者呢是环保投诉举报咨询中心的电话12369，以及城管热线96310来投诉和举报。 今天呢不光在互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新闻比较热闹，在这个短信平台上啊，大家也是纷纷发来了短信。我们今天抛出的互动话题是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您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看到啊，手机2231的这位听众他说，孙畅、李瑞你们好，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我这几天呢都安排在家里完善一下手里的活，不过下午有一个公益活动我必须去参加，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王富海。 这个特别感谢您啊，支持我们的这个空气重污染的这样的一个应急措施，待在家里边尽量避免户外出行。同时也要看一下网友们的说法啊，有网友说我估计这位网友是大学生，他说北京不是雾霾红色预警吗？中小学生停课，但是大学生不停，我室友就抱怨啊，为什么大学生不停课呢？是不是这个雾霾的时候我们要照样上课呀？觉得要是大学也停课的话，他会觉得稍微舒服一点。 大学生呢其实可以更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课程和这个生活的方式哈。还有这个网友说了，霾红色预警的好处就是街上绝大部分人都戴了口罩，而上周二霾实际比现在感觉还要厉害一些，戴口罩的人远不如今天多，看来这个红色预警还是起到了提示性的作用。 对，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做了一个曝光啊，说这个北京雾霾红色预警这是实行单双号的第一天了，我一路上发现了近十辆单号车牌的车呀，是肆无忌惮的行驶在四环、莲石路、白云路和月坛南街上。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啊是12月8号，尾号为双号的汽车可以上路行驶，尾号为单号的汽车就不能上路行驶了。如果您上路行驶的话，那么 有可能会被交警现场处罚。另外呢，昨天晚间啊，连夜北京市交管部门已经对全市的监控摄像头做了调整，所以说摄像头啊也会拍录下这些违法行为，提示您一定要按照单双号尾号限行的措施来出行。另外尾号5058的朋友他也说，没有非出门不可的任务就不安排出门了，这样既可以避免了对身体的侵害，又减轻了对道路交通的拥堵，为咱北京的蓝天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嗯，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6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石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空气重度污染条件之下，作为普通居民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自身的防护？相关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王宇，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首先我们得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雾霾，老说的雾霾是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啊？从简单来说，其实雾霾就是空气这种各种这种微小的这种微粒，这些微粒包括像粉尘呐、一些有机酸的离子啊等等啊，而这些微粒就可以被吸入到肺中，引起的那些不舒服的感觉。这种雾霾到底对人体有多大损伤？比如说心脏啊、血管啊、皮肤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引起这种影响。所以就说，比如一些有这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比如说咱们的老说的这种老慢支、慢阻肺、哮喘这样的病人，还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这样的病人在这种雾霾天气的时候，因为它有微小的颗粒吸入到这种肺里或者到鼻腔里头，这样引起这种病人的症状的发作。像这样的病人，我们觉得他往往都是在这种雾霾天气容易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这种人群吧。 那我们这类人群该如何防护呢？ 对于这样的病人，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种天气下，就是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就是因为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在外面就是在家里的这种有害的微粒相对会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可能的，我还尽量在家里头减少这种外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要外出的话，还是建议像这样的这个人群啊，还是能戴口罩。因为这种戴口罩毕竟能滤过一些这种相对空气中的一些微粒，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这种本身自身的这种一种损伤啊。同时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出外的话，在戴口罩的同时呢，穿一些这种戴帽子，然后长衣服，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咱们的这种皮肤啊对这种雾霾的这种接触的机会，这个呢也是对这种病人是一种保护。另外一个就是说，回家之后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能及时清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洗脸呀、洗手啊，包括甚至就是说对尤其是过敏鼻炎的病人，我们建议他能回家之后能及时的清理鼻腔，就拿清水洗洗鼻子，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都是对这种雾霾就有一定的相对的说一定的效果吧。因为他毕竟还是呼吸系统有这种问题啊，就真的觉得特别不舒服了，吸入这种在这种天气觉得特别不舒服，比如说有咳嗽啊、咳痰呐、而觉得发闷、胸口有喘的这种症状，还是建议这样的话，如果能有可能就及时去医院就诊吧。 嗯，这刚才呢是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宇啊给我们带来的相关防护知识的一些个提示哈。 嗯。 听完之后我也特别受益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如果说是外出之后进门，尽量呢尽快洗手、洗脸、清理一下鼻腔， 对， 可能会对这个防护会有一定的作用。 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有健康防护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拨打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来咨询。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资讯，在路况资讯之后继续我们的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特别直播节目。您将会听到，空气重污染条件下，专家建议股民可以适当关注环保股。 哎，空气重污染养生专家也建议啊，大家可以多吃水果和清淡一些的食物。 路况信息。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特别直播。 好，8:48，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那么雾霾天气啊，要再次提醒您一定要做好防护。首先呢，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防尘口罩。一些专家也是建议说，市民挑选口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材质密实的，以最大限度阻隔颗粒物的。同时呢，要注意口罩是否有吸附层，这个吸附层可以将穿透口罩的颗粒物来吸附。 另外，开车出门的朋友呢，雾霾天行车呀，要严格按限速来行驶，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在雾中形成慢反射，驾驶员反而会什么都看不见。 那么刚才呢，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宇也给大家介绍了，雾霾天外出回家之后，您可以用生理盐水或清水呢来清洗鼻腔，帮助保持鼻腔的清洁，去除聚集的细菌病毒和过敏源。另外，在雾霾天对于洗发水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可以改用清爽型的洗发水，含有绿茶、薄荷等植物成分的洗发水，可以温和清除头发的油脂，并且让头发感觉轻易，不容易稠黏。 而且雾霾出现的时候，空气湿度比较大，洗完的头发呀很难自己晾干，有水分残余的头发还会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洗完头发之后啊，您最好是用吹风机来吹干。 应对雾霾，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家建议说，雾霾天应对应该啊多饮水，饮食以清淡为主。另外呢，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呼吸道上皮或免疫球蛋白的功能受损，容易引起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还有 B 胡萝卜素等食物。 这里呀，我们推荐一些具有养肺功能的食物，比如说莲子、百合、排骨汤、银耳羹和鸭肉粥等食物。 那么还有朋友说了，这几天雾霾，钻到屋里约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家人吃顿火锅可是一件美事儿。如果您这样想的话，那提示您大错特错了。 因为人体抵御颗粒物和污染物的第一道关卡呢，是我们的鼻腔气管黏膜。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呢，会进一步的破坏我们的黏膜，进一步降低我们对抗空气污染的免疫力。所以说雾霾天啊，您还是多应该吃一点清淡的食物，少吃辣椒，也少喝咖啡、大蒜等刺激性的这种食物。 另外呢，雾霾天气其实净化室内空气方面我们也有可以做的。建议您啊，可以在室内呢多放一些绿色植物，以降低室内的飘尘和 PM2.5 浓度。另外呢，就是选购质量较好的空气净化设备。 从11月27号开始呢，北京新一轮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当中也新增了空气净化器，消费者最高可以享受800元的补贴，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和实体店当中购买。 不过这里要提醒您的是，享受补贴的空气净化器必须要符合国家电气安全及产品性能等相关的标准，颗粒物和甲醛的净化能效需要达到高效级，具体的规定您可以到北京市商委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再来关注一下，在空气重污染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股民您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环保股。从政策背景来说呢，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环保相关的细分产业呢有望获得政策支持，短线而言，环保板块啊会有一定的事件性激发，可以关注环保股的交易性机会。 当然了，这个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情况，大家还需要看看这个股市还有自己的投资经验来做以判断。 我们要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相关的信息啊，网友现在发表评论说，今天北京又经历了雾霾啊，然后他发了一个表情，戴着一个口罩，说正在坐的公交车上空调暖风把我蒸成了肉包子，将空调调节到合适的温度也是节能降耗抗污染的一种贡献，而且他艾特了交通北京，也艾特了北京公交集团。 还有这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短信啊，2583的朋友他说，北京雾霾红色预警，幼儿园小学停课，可家长却上班了，是不是有家长要带孩子一起上班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学校的规定呢，如果说家长没有时间带孩子的话，也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是停课 课不停学哈， 哎， 还是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有老师来看管。 另外呢，我们的网友静文啊，也是做了一个曝光，说昨天晚上玉泉营桥边的公交站辅路啊，还是有街边烧烤的，在万兴家居广场边上还有一家小餐馆，在路边上也做烧烤，排风扇呢把烧烤的烟都排向了空中。再往前边走呢，有个医院旁边还是有烧烤，这里呢属于这个丰台区管理啊，这就是这里同时也是城中村，所以说会不会存在城市管理死角的情况，也请相关部门多多留意。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输， 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六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式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好，那么在特别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市教委刚刚发布通知，要求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安排好党政干部教师在岗值班，保证学生到校有人管理。 同时呢，要安排班主任和每一位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联系，确认孩子有人监管。全市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要妥善安排好学生在校的自习和生活，不得组织户外活动。 关于大学，北京市教委要求各高等院校要严格指导学生安排好在校的学习和生活，停止户外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很快啊，一个小时的特别直播呢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是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3到4摄氏度。 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小雪并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是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2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90到310，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同时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从今天开始的三天里面是单双号尾号限行的一个措施开始实施了。那么今天啊是尾号双号的机动车可以上路，单号的机动车就不能上路了，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临时的交通措施。 另外我们还要提示您，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另外洗车气象指数呢，今天夜间啊北京可能会有降水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各位听众啊今天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也恭喜136尾号2231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好，以上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刘慧、燕妮、李瑞、孙畅为您编辑的。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恢复资讯早八点的日常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再会。 同一片蓝天，我在抉择。